以前的时候了解不透彻，有疑惑啊，并不完全念佛，根底以上没有一个不念佛，连文殊普贤都念佛求生解脱啊，观音师之没有意外啊，也是我们娑婆世界两大菩萨，往生净土，现速阿弥陀佛，普度众生。所一句佛号，为佛与佛了，乃能究竟。是以等觉大师也不离念佛。我们要记住，我们是什么身份呢？啊，等觉是观音世之、文殊普贤、弥勒菩萨这一些人呢，不是普通人的。那他很快就成佛了，他还不离念佛，无等凡夫，但当老实念学。我们看到这些人，所有的菩萨，所有的阿罗汉、辟支佛，通通都念阿弥陀佛。我们还能怀疑吗？我们还能不念吗？念了在此地，第一句话，把佛陀度化众生的本愿全说出来了啊！啊，此一句佛号，为佛与佛乃能究竟，是以等觉大师也不离念佛，无等凡夫，但当老实念去，就对了。下面引要解云，欧耶大师说的：一持名善根，福德同佛故。华严祖下面解释的非常好，顶峰大师此言。真的，真的，他得到说法如来之水也。精髓也。啊，真实应该敬未来际，顶礼膜拜此一句也。这一句是什么？以持名善根，福德同佛故。就这一句，啊，华严老师实实在在应该敬未来际，顶礼膜拜。这一句能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啊，往生净土成佛去了啊！啊，接着讲念佛时，即是善根福德同佛时，我念这句阿弥陀佛， 这个时候我的善根福德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，我念一分钟，这一分钟善根福德跟佛相同，我念一个小时，这一个小时相同，我念一天，这一天相同，所以念上三天三夜，阿弥陀佛就现身了。阿弥陀佛为什么现身？因为善根福德因缘相同啊。我们自己的智慧、德能相好，跟诸佛如来完全平等，丝毫差别都没有。起作用不是由起心动念，起作用是有感有应，众生有感，自然有应。所以说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现什么身，应该给他说什么法，就说什么法，无有定法可说，也无有一定的身相。千变万化，无非都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所成就的一切法，这一切法也不可得，千万不要欣赏有一切法，那就坏了，你被法染污了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上说得好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佛法与一切法都不要放在心上。那现在还做不到，做不到的先把不是佛法的放下，佛法放在心上。真正明白觉悟了，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，其他的佛法都放下，那就妙绝了，你的成就非常快速。为什么你这么单纯？他跟心完全相应。所以要尊师重道，要依教奉行。老师的恩德太大了，从事大地从事上我们就通达体性体性就是理，然后就明白了即事而真，真跟假如何在一起分不开从思想上它是假的，从体性上它是真的真是空相，假是有相，空有不二，空有一如，理事不二，理事一如，这个境界谢谢了，地心万德庄严，地是实实在在的，是真实的真真相信了，万德庄严直入一句名号之中，寺庙理真在哪里？原来就在一句名号里头，这一句名号是南无阿弥陀佛，没人知道念佛的人也不知道，为什么？

啊，于一切法不取不舍，啊，学无可学，啊，渐渐的让心定下来，就是经上所说的一心不乱了，凡夫烦恼习气根深蒂固，在先前这个社会状况之下，靠自力太难了。那我们外面环境境缘不好，所以一定要靠佛力。靠佛力最有效、最简单、最容易，就是念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。啊，《无量寿经》上告诉我：“发菩提心，一向转念。”就对了，要一心专念，啊，欢喜的时候念佛，烦恼的时候也念佛，啊。有意无意都不能把佛号忘掉，啊，初学的人常常会忘掉，不怕，什么时候想起来赶快接着去念，时时刻刻能提醒自己念上一个念三年，功夫啊，自己就能够体会到了。啊，真的是念佛的时间多了，起烦恼的时候少了，啊，心自然清净，这就是功夫的力。啊，这就是念佛的效果，决定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没有一个不往生。我们要珍惜这个法门呢，太殊胜了，太难得了。啊，每天念多少部经，你看听多少重点的讲经，念多少佛，拜多少拜，那是方法。目的什么？目的叫你随顺真谛，不要随顺烦恼习气。啊，所以无论用哪一种方法，那个目标都是清净平等觉就对了。这个清净平等觉也不好记，哎，还是用个最简单的方法，把清净平等觉全都包在里头了，是阿弥陀佛，太妙了。啊，我听经用什么听？阿弥陀佛的心听。我拜佛用阿弥陀佛的心拜。我念佛用阿弥陀佛的心念。我念弥陀，弥陀念我。我不念弥陀，弥陀就不念我了。这个意思重要哦。你念弥陀，弥陀就念你，你多念一声，他也多念你一声， 你少念一声，他要少念你一声，你要不要念？少说话，多念佛。啊，一定要多跟阿弥陀佛往来。跟这些世间人距离越远越好，免得受到干扰。重要，非常重要啊！这个念头，万德洪明。一念里面居住事出世间一切的德能啊，一切的美好都在这一念当中，为什么不念呢？啊，为什么还要怀疑呢？为什么还要杂念的渗透进来呢？这全是错误啊。啊，真正回过头来一心念佛，啊，严格遵守大势至菩萨的教诲，都是六根精念相继，都是六根，就是张家大师教我们的放下万念，啊，意思完全相同。啊，六根不再缘六尽，回来收回来，啊，通通收回来，都缘阿弥陀佛，啊，眼看阿弥陀佛，早晚扩松看阿弥陀佛的像。日常生活当中看每一个人都是阿弥陀佛，看每一桩事都是阿弥陀佛，看所有万物花草树木山河大地没有一样不是阿弥陀佛，眼收回来了，耳听阿弥陀佛，把一切声音全部都转成阿弥陀佛。三十前面我们学过三十二相，佛有这个能力，把所有的音声转成阿弥陀佛，啊，把所有的酸甜苦辣都转成善味，啊，自己最欢喜的味道。他念头可以转嘛？啊，《楞严经》上说的好啊，若能转境，则同如来。如来能转境。我们转境跟如来差不多了啊，所以这个六根呢，缘外头境界我们会转啊，通通归这一句阿弥陀佛，这叫念佛人呐、啊！啊，看到佛像是阿弥陀佛，看到别的不是阿弥陀佛，那不是念佛人呐。啊，这是不是故意这样想的？不是，事实真相不是。阿弥陀佛是自信，自信的名号。这个名号里头有自信的离体，有自信的现象，有自信的作用。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全都取代了，都不概括在其中了。这叫念佛人。啊，我念弥陀弥陀念佛，弥陀念佛是真的啊！你看看这经文上所说的阿弥陀佛48愿，愿愿都是为众生发的，这弥陀念佛啊。

无论是富贵是贫贱，没有不造业的，天天在造业，业不干净的，染业都是罪业。在家的菩萨修净业，真修行啊，将来决定得生极乐世界啊，将念佛法门在家啊，不必出家。虽然在家中，家里面的一切生活随缘。心里头清净啊，样样随顺大众，随顺家庭，随顺社会大众，心里面呢一尘不染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这是在家修的清净心。七情无欲，表面上是一样，心里干净，没有丝毫染着啊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只有极乐世界，高明啊！啊，那是家里有一尊佛啊，家一家人有福气。能跟佛住在一起，佛常常示现榜样给家人看，啊，榜样总而言之就是样样看得开，样样放得下，不跟人计较，不跟人争执，这就普度众生了，这就带给众生欢乐 啊，化解众生的妄想分别执着。啊，别人不能忍，你看他能忍；别人放不下，你看他全放下了。啊，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他全做到了，这无主我事啊，主是染物，染物到非常严重叫主，混主啊，混浊里的第一个，看法错误，见诸啊，想法错误了，烦恼诸，所思所想的没有一样不是烦恼。啊，生活艰难困苦，有疾病，有生老病死的命主啊，啊，还有无因之身，啊，因为起这四种诸的时候，这个时代就不好了。啊，大环境不好啊，大环境是染缸啊，我们生活在这里头要有能力通通不染，不能跟世间人一般之见啊，要尊奉尊崇